今天早上我要特别考虑我们今天福音书经文的最后一段，约翰福音17章1到11节 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和本圣经念：圣父啊，求你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因为新汉语译本圣经真的比较清楚表达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所以我要现在念这一本，然后用它讲到。那在我们程序单里面13页我也写出这个新汉语译本最后一句：圣父啊，这边念新汉语译本念：圣父啊，求你保守他们在你的名下，这名是你赐给我的，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耶稣在约翰福音整个第17章向他的父祷告，在这祷告中，耶稣在为他当时的门徒祷告，也在为我们今时的门徒祷告。在我刚才指出的那句第11节的后一段，耶稣求他的父保守门徒在他父的名下。那耶稣这样求有什么目标呢？耶稣这样求是因为他要他的门徒能够合而为一，就像父和子耶稣基督自己是合而为一的一样。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祷告分成三部分。第一，耶稣求父保守门徒在父的名之下。第二，就像父和子是合而为一一样。第三，耶稣求父借着他的保守使门徒也能够合而为一。好，我们先考虑耶稣求父保守门徒在父的名之下。耶稣也说这名是父赐给耶稣的。首先应该了解，因为耶稣求父保守门徒在父的名之下，这就表示门徒已经是在父的名之下。耶稣求父保守门徒继续能够留在这个情况里面，在父的名下。约翰福音一直强调门徒是认识和相信耶稣的，并且因为父和子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认识和相信子就等于认识和相信父。那么人若认识和相信父和子，这就是等于他们就是在父和子的名之下，意思是说他们是在基督里的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已经是在父的名下。那么谈到这里，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耶稣当时的门徒是如何成为在父的名之下呢？他们如何变成基督徒，如何成为基督徒呢？在我们今天的整段经文，约翰福音17章1到11节这整段，耶稣这点是讲得蛮清楚。耶稣当时的门徒是在基督里，是因为父把这些人赐给耶稣了。赐给这个词在这段经文总共出现了十次，赐给出现了，在其中4次耶稣说父是把门徒赐给他了。很有意思，门徒在基督里的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的选择，不是，反而是因为父把他们赐给耶稣了，因为这样他们就是基督徒了，他们在父的名之下。耶稣在这里也求他父保守他们在他们这个已经有的情况里面，在父的名下。我们在这里也应该问我们今天耶稣的门徒的人，我们自己是如何成为在父的下，父之下呢？父的名之下，我们如何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的选择，或是因为上帝的作为？就像耶稣2000年前的门徒一样，我们自己成为在父名之下的人，也是因为上帝的作为。上帝借着他的道，也借着洗礼，使我们相信他和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受洗的时候是最清楚看到这一点，对不对？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在父的名之下。当时一位牧师就说，比如说呼海天，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 这样海天还有我们所有的人受洗过的人，我们就成为在父子名、父子圣灵的名之下了，我们就是基督徒了。好，我们现在继续考虑耶稣的祷告。我们接着要考虑一下耶稣那句话说，父和耶稣是合而为一的。我们最近几个礼拜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直看到这一点，父和子是一致的，他们一样是上帝，但是他们与圣灵乃是一位上帝，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奥秘。两个礼拜前我们在第十四章听到耶稣说，门徒若认识他，若看见他，他们就是认识和看见父，因为耶稣在父里面，父也在耶稣里面，他们很明显是合而为一的。好，最后也是我们今天主要要思考的部分，这三部分。耶稣在这祷告求父借着他的保守，使门徒的关系能够跟耶稣和他父关系一样是合而为一的。关于这个耶稣的祷告，其实包括两种祈求。第一，耶稣求父保守他们，所以他们能够继续合而为一，意思是说，因为他们都已经在父的名下，他们已经是合而为一的。现在耶稣求父继续保守他们，在这个他们已经有的情况里面，但是耶稣另外也在求他的父，让他们越来越能够合而为一。我们现在慢慢考虑这两方面。首先，所有基督徒已经是合而为一的，这是一定的。圣经明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圣经又劝勉我们说，我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只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就是圣经的话。因为基督徒都是与那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也都是合而为一的。所有在基督里都是合一的，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上帝所赐予我们的。就像父把我们赐给耶稣了，他也同样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合而为一。耶稣在这祷告中就求父保守门徒在这个他们已经有合而为一的情况里面，但是耶稣也在求父让门徒越来越能够合而为一。什么意思？虽然所有基督徒因为他们在基督里都已经是完全合而为一的，但是因为所有基督徒还是罪人，所以他们常常没有表现出来他们已经有的这个合而为一的情况，这个事实。所以耶稣在这个祷告中求父帮助门徒越来越能够合而为一。耶稣在求父给他们力量，跟他们有罪的老我打仗，所以他们不会一直那么的自大，为了提高自己就奚落别人。圣经是充满这个教导，我们一方面在基督里已经是合而为一的，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仍需要一直努力地追求教会的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一下，我们怎么做，我们如何表达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有的合而为一。圣经这方面有很多教导，很多律法来教我们如何做这个。我今天只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若遵守的话，会帮助我们能够更合而为一。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同样箴言十章十九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当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话有的时候是太多了， 那么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都不要一起聊天，什么都不讲。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所讲的话是不健康的，特别当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我们所讲的常常是不应该的。那时候我们反而应该像箴言所说的，禁止嘴唇。我们太容易评估别人，跟别人比较，甚至判断别人。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我们要小心，即使我们所讲的是真实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不要说出来。很多关于其他人的事，我们就是不必跟别人说。我们如果说的话，我们有可能就是在损害这个人的名誉。我们不仅是要说诚实话，圣经教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我们说任何话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想，我若这样说，是不是在用爱心？有可能我们最好就不开口，就默默无声。我们心里想别人怎么样，常常已经是不健康的。我们若还继续说出来，让别人听我们自己在想的是什么，这个就是罪上加罪。我们要很小心掌管我们的嘴唇。我们要记得，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那么我现在要我们的注意力完全换方向，我要我们的注意力换到这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我要我们特别注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一句话，那句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是一个耶稣向他的父一个祷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若想要想出一个适合机会可以讲别人的坏话，这就是一种这种机会啊，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当然可以骂他们，他可以定他们的罪，可以审判他们，甚至可以毁灭他们。但是耶稣没有，他反而说，父啊，赦免他们。首先，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不对？当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若想要讲别人的坏话，我们应该先记得耶稣的这个榜样。耶稣不仅是不讲人的坏话，他反而求他的父赦免他们。可以说耶稣讲他们的最好的话，最帮助他们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但是我们不仅是要从耶稣的那句话学习他的榜样，我们也要想，耶稣那样做，我有没有做？结论是，你没有做，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记得，耶稣不仅是给我们榜样，他也在代替你做你这罪人所做不到的事，他在替你守全律法，替你不讲别人的坏话，反而讲别人最好的好话。借着上帝所赐给你的信心，耶稣这个公义的行为也算是你自己的。耶稣的义就是你的义，在上帝的面前你是百分之百完美的，就像耶稣自己是百分之百完美一样。那最后，当我们思考耶稣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耶稣也就在赦免你我的罪，他在赦免我们所有人的罪，因为也是我们的罪让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但是借着耶稣的祷告，我们所有的人都蒙了赦免。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是合而为一的领受这个赦免。我们都一样是罪人，但是借着天父的赦免，我们也都一样是蒙赦免的罪人。弟兄姐妹们，当你跌倒的时候，当你发现你的行为不是合而为一的行为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回到我们真正的合而为一的地方去。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在基督的赦免里是合而为一的。耶稣赦免我们不合一的罪，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合一都领受了。我们每次领受赦免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重新进入弟兄姐妹们的沟通，用爱心说话，我们小心地说话，我们有时候不说话，我们也彼此分享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赦免，我们彼此宽容，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唯一的方法在这合而为的行为有进展，就是不断地从上帝领受他的赦免，这使我们合而为一的赦免。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合而为一，我们现在就一起去过合而为一的生活。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